澳門街第二節開翻嚟啦，咁啊今個星期咧，我哋要響應呢個十月份嘅盛事萬聖節，所以今次就係即係大家期待咗好耐嘅鬼故時間。咁頭先咧，阿博士咧就分享佢親身經歷啦。咁啊，啱啱咧博士咧就休息時間咧，咁啊同我哋咧又咪後咧又講嗰啲嘢，咁啊諗諗下咧有啲精彩嘢咧，其實咧可以咪前咧都仲同大家分享翻啊。咁啊今節咧原先諗住成俊哥同博士有一節啦，咁今節咧阿博士照補充翻啊，講埋佢啲精彩部分先，跟住一刻再到成俊哥講啦，好啊，咁啊繼續啦。 咁其實接續翻嗰個酒店咁樣啦，咁就咁其實以為咧就係我哋間房有問題，咁其實原來唔係喎。原來幾個團友他們住的間房都出現的同等的問題，他們還更加恐怖，就是說又是聽到拖鞋聲在沿著床邊踏踏踏踏踏踏踏了整晚。那另外一個呢就是整晚被人狂敲門，但是一打開了門的時候呢出去是沒有人的咯。那第二我們是吃早餐的時候一起講回整件事，這樣覺得哇整間酒店怎麼這麼鬼死猛鬼的，這樣更恐怖的那時我以前小時候去泰國那些這樣的遭遇咯。 繼續 吧。那講回轉回去泰又講回為什麼會講到這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其實跟自己遭遇有關係。那我記得有一次就高中畢業旅行我們去泰國啊，咁啊住啲泰國啲酒店咧，又融融爛爛，你知呃嗰啲學生嗰啲錢噶啦，啲旅行社咁樣噶嘛，去泰國住啲平到爛嘅酒店，嗰啲燈火咧就黑黑暗暗嘅黃色啲燈泡咧。 但係我記得咧，我之前去泰國咧，嗰啲書台度咧會有本聖經，係咪啲咁酒店？ 會啊，佢係聖經仲會打開嗰只喎，你幾恐怖啊！即係。已經話有聖經唔緊要 ，OK 我 寫咩文啊？冇聖經。 英文咯，係啊，佢一打開嗰一頁咧，咁我就哇死啦！住間咁死人鬼酒店咁樣，哇好驚喎！咁我同學仔啦，咁因為成間酒店真係好唔自在，你入到去真係覺得。咁我同學仔咧入咗間房冇幾耐啦，咁樣即係我。見到的真係，咁我幾個同學有兩個女仔入咗佢自己住咗間房啦，冇幾耐驚到即刻衝翻出嚟，咁我哋 Miss 就問我哋咩事啊，咁去了解過啦，咁即係感覺成個感覺係好唔自在，佢哋話，咁啊後屘佢哋話係房裏邊見到嘢咯，見到啲污糟嘢咯， 仲有咧。 跟住之後咧就即刻我 Miss 就疏散咗我哋啦，叫我哋唔好埋去嗰間房。咁啊幾個 miss 啦，咁啊捉埋嗰兩個學生啦，一齊入嗰間所謂好恐怖嗰間房啦，有鬼嗰間房啦，有啲污糟嘢嗰間房入邊啦，跟住咧就開嗰啲圍埋一齊啊，咁啊一齊讀聖經喎，係啦咁樣啦，跟住咧，咁我哋出邊好緊張噶嘛，好驚噶嘛，跟住咧即係你會聽到啲聲咁樣咯，好嘈。好嘈雜的聲音，但我又不夠膽發聲話係咩事，我哋又不夠膽去問咁樣咯，所以有一個很大的疑問，究竟入邊發生啲咩事咧？跟住出到嚟，個個塊面都係青曬嘅，嚇到驚曬咯。 見到啲咩咧？ 呢個係唔俾我哋講喎。 嚇？ 係啊，即係會話見到嗰啲污糟嘢啊咁樣咯。 即係你親眼見到嘅。 我是不夠膽，我是見到整件事的發生在我們外面，我們又不讓他進去這樣咯。 哦，但他們又見到真的有靈體的。 是啦，親眼見到有靈體這樣咯。 靈體有沒有攻擊他們？ 應該會有啦，很嘈雜的聲音咯。跟著 Miss 出來叫我們閉口，不准再說這件事啦。 哦。 是啊，成俊哥有什麼經驗啊？ 我中學咧係讀嗰個叫豪都中學啦，外國學校啦。咁有一年咧就第四段咧，咁嗰個我哋全部人考完試咧，咁就想去探險啦。咁樣離蠔江最近咧就一個叫松山防空洞啦。因為而家封咗，以前可以入去探險嘅，好多人中意入去探險嘅。我哋嗰陣時係一行咧係有13個人啦。就有男有女啦，咁樣就諗，跟住咧就一個同學咧就帶個電筒，已經帶緊個電筒㗎啦。跟住我哋就 興沖沖咁想去防空洞去觀摩下咯，諗住，跟住入到去咧，即係入邊咧係漆黑一片嘅，即係你唔揸電筒，你乜都睇唔到嘅。跟住我哋入到去行咗五分鐘到啦，跟住咧，雖然都啲好奇怪嘅嘢， 乜嘢？ 點解後邊有啲開槍嘅聲嘅？跟住我，跟住係咁好多開槍，好多人揸住啲槍嚟掃啦，好似 打 war game 又係嘛？ 唔係打 war game 啊，好真實嘅，係個子彈嚟㗎，係 咪咧？ 係掃射嘅聲嚟嘅。跟住，咦？點解咁奇怪？之後我哋成家好多，突然間心都寒曬。之後你眼望我眼啦，跟住之後行多一陣咧，咦？點解見到啲白色嘅鬼人飄過嘅？之後咧，我哋就開始驚。 幾多歲嗰時？ 我哋嗰陣都係12、13歲。 幾多個人啊？四級。 13個人咯，有男有女。 全部見到，全部聽到。 全部聽到啲開槍嘅聲咯，係子彈聲咯。跟住之後嗱聲，之後就係尖叫噶啦啊！跟住之後咧，我哋就好驚啊！跟住全部就我哋就拖住手啦，跟住就跑啦，開始跑啦。跟住跑咗唔夠十分鐘咧，我哋就出翻去啦。之後等即係個個都個面青青啦。之後問翻起點解啲咁嘅嘢嘅，咁得人驚嘅。跟住之後咧，後屘就去問下啲阿歷史科嘅阿 Sir 啦，瞭解下點解會咁嘅事。跟住之後，佢就同我講話，因為以前咧呢個防空洞咧係俾啲葡萄牙人咧去避難嘅，因為以前荷蘭嘅軍隊就曾經侵佔澳門嘅，跟住咧防空洞係為俾佢哋避難用嘅，唔知啲荷蘭兵咧就跟到佢哋埋入埋嗰個防空洞，係有成幾十個人咧喺入邊度俾人亂槍掃射死咗嘅，甚至扶出到去門口咧有啲人差人。人的情況出現了，他跟我說話，因為是那些是冤魂不息的，超度不到，他說所以你們平安無事出回來是很好彩的。 哦，但是鬼魂飄過是在牆上飄還是在人中間飄？ 在周圍都有些白色的影飄過。 有沒有聲音？ 是沒有聲音，是看到白色的靈體咯， 因為看不清的， 因為我哋唔係個個睇到咯，好似我哋咁，好似我咁，因為我食過狗肉，所以我都見到幾隻。 係真係睇唔清嘅，即係一團嘢咁飄過。 係啊，有啲綠色，有啲白色。 有冇著衫啊？ 佢哋有著衫，因為死嘅點都係有著衫，所以佢哋 有冇腳？ 冇腳嘅喎，係飄嚟飄去，好似個著白色長裙嘅女人喺度飄。 飄得快唔快啊？ 飄得都快，都唔係好快咯。我都因為。除了我之外有幾個男仔都話見到，因為有些是磁場高的那些仲未見到，我比較剩低咗。 成俊哥有冇第二個經歷啊？ 有啊，係青州修道院打 war game 見到鬼咯。 哇！講， 因為以前咧讀書嗰陣咧都好中意同啲朋友去打 war game 啦，又有幾個熱門嘅地點嘅，一個係青州修道院，即係而家青州山上邊一個荒廢咗嘅地方啦。 麻風院啦， 係麻風院啦，跟住仲有一個係氹仔官雅街嗰邊嘅益龍炮竹廠啦，都係打 war game 嘅熱點啦。因為嗰陣咁我哋放假冇嘢做啦，咁個都揸支槍啦，揸即係啲 BB 彈嘅裝備啊，就又。想去玩啦，諗住夜晚越黑風高啊，即係會刺激啲啦，諗住。跟住之後咧，咁我個朋友阿明仔啦，跟住玩下咧，突然間有陣怪風吹過啦，突然間，跟住我哋就你眼望我眼，覺得咦點解無端端有陣風吹過，成個心涼浸浸。跟住之後咧，咁就唔理啦，跟住照落支槍喺度玩啦，跟住。繼續開火啦，跟住之後唔知係咪打擾到入邊嗰啲鬼魂啦，跟住之後咧，跟住就有靈體出現啦。之後咧，我哋有啲人揾得好專心啦，睇唔到啦咁先。咁好似我咁樣，我見到靈體，跟住我同佢哋講：，喂，有鬼喎、啊！跟住之後咧，佢哋已經。嚇到好驚啦！ 佢哋定係誤會咗有鬼，係以為係對面有人打緊過嚟啊？ 係啊，佢哋以為係 對面有人打過嚟啦，可能係啲其他人玩嗰個 game 射過嚟啦，即係唔小心射中我哋啦。即係話唔係啊，有啲白色身影飄過啊，真係鬼嚟 嘅。喂，但我想問啦，嗱，青州修道院咧，其實咧佢有六層嘅，你哋係打邊幾層嘅？ 我哋通常都係上去最頂嗰度咯。 會唔會連側跟個山個斜坡都會玩埋咧？ 會啊，會真係會。 因為咧，當陣時咧，其實你講個阿明咧。我有少少印象，條友後屘大個咗讀完書做郵差嘅嘛，係嘛？係 啊。 嗰陣時揸 AK 嘅嘛。係。因為我都同佢玩過，我當陣時我都有去玩過 war game。其實咧有個位我好中意匿嘅，就算三十幾我都好咧，都超涼啊！就係佢嗰個地下咧停屍間嗰個位。係 啊。 我細個就唔知嗰度係停屍間嚟嘅，但我就覺得哇三十幾佬咁涼，人哋睇你唔到，因為咧佢嗰度好暗，跟住咧你望出去，你望到人哋望唔到你，我就長期都匿嗰個位嘅。咁後屘係啲人咧叫我唔好再匿啊，後屘啲長者頭講翻，就話嗰度係停屍間咯。咁側跟咧，你嗰、那個嗰、那個山咧，嗰半個山即係嗰個斜坡啦，其實而家封咗噶啦。其實咧當陣時咧好怪喎，佢個山後面可以爬到上五樓喎。 係啊。 跟住五樓咧中間咧咪嗰啲即係可能嗰啲磚頭日久失修啊，個地下咧中間咧係穿咗個大窿噶嘛，直跌落三樓噶嘛。跟住其實嗰度相傳話打死個人，我唔知真定假，你有冇聽過？ 呢、這個我有聽過， 但係係話打死人定打傷咧？我聽聞就話真係死人嘅。 打死人有聽過，打傷有聽過。 你知唔知點解嗰度後屘封咗啊？因為咧講緊係早十年八年前咧，有個女學生就俾啲同學啊，放學捉咗上去嗰個輪奸，跟住就之後經過嗰件事之後咧，政府就將嗰度封咗，就唔俾人再入去咯。 哦，咁真係有啲可惜。 但係修道院其實佢即係澳門咁細嚟講，嗰度如果你話玩魔 game 咧，但即係算係一個比較好嘅地方嚟，因為有地形啦。咁另外斜佬攻上去又得，跟住喺修道院入面打遭遇戰又得，咁跟住玩埋斜波又得。咁啊，亦都咧，我記得嗰陣時最恐怖的一件事啊！我嗰陣細個，佢出面咧地下咧喺綠建築物出面咪有個花園嘅，記唔記得？即係蓬式建築物出面有都會有個花園噶嘛。我試過踎喺出面啲草嗰度同人對峙啦，踎完打完咧隻手有幾十粒蚊爛，係直情隻手咧後屘攞啲水一沖咧係痹咗，冇個知覺，即係俾啲蚊針喎咁樣。 是不是好像現在登革熱咁 嘅？我唔知道，好恐怖，即係而家真係唔夠膽。 百蚊啊，應該。 喂，咁另外咧，嗱，問下你啊，即係你喺個修道院，你話見到靈體啊？你見到係一隻兩隻定係一堆啊？ 係一堆。 因為嗱，修道你，但係你見親都係修道院入面，而會唔會喺出面斜坡嗰啲見到先？ 斜坡我就見唔到。 即係都係修道院建築物嗰度。因為其實嗰陣時咪話係麻風院嚟嘅，相傳嗰度死咗過百人。 哦，呢、這個係有咁嘅事咯。 其實佢嗰陣時點解會做咗麻風院嘅？ 麻風院啊，因為嗰陣即係比較設備醫學嘅設備比較好啲咯，可能。 嗯。 即係佢為咗唔想啲疫情擴散咯，所以將呢班人就安置咗喺度咯。 佢除咗麻風院咧，好似話再早期啲講緊即係百幾二百年前咧，黑死病啲人都係擺嗰度嘅。 係啊。 即係當陣時嘅壞血病啦，咁啊其實嗰度死咗好多人嘅，一直都。我想問下你，你以前你去玩嘅時候，係咪已經係左即係綠建築物左同右兩邊嘅樓梯啦，跟住中間有啲類似房咁嘅嘢啦？你係咪中間咧，即係講咗除咗五樓話穿咗個大窿之外咧，係咪其實二樓已經封咗啊？ 我就未封㗎，因為我就唔同可以入去玩。 即係穿到嘅二樓仲。因為我去玩的時候就地下啦、地牢啦，即係好凍嗰個位啦，一樓啦就玩到嘅，二樓咧就封咗，三樓、四樓、五樓就開到嘅。 係咯，同埋有個九號嗰個麻風院都係，麻風院都有。 嗱，我又問你一個好恐怖嘅嘢啊！你去嗰、那個即係打 war game 修道院嗰度咧，有冇見到有烏啊？ 有烏啊！ 係。 見過啦。 同埋蝙蝠。 蝙蝠就。唔識未見過，但係 烏鴉就有嘅，嗰間嘢係唔知點解係好多烏鴉圍住喺花園度嘅，好怪嘅。 啲烏鴉喺啲北牆嘅動物咯。 係啊，即係其實嗰度就好陰森。嗰度而家其實個修道院拆咗未啊？ 修道院未拆嘅。 即係封咗啫，但係未拆。 佢而家直情係連斜路都唔俾入路，即係淨封曬。 因為佢而家俾人收購咗嘅嗰度。 收購咗，即係地產收購咗。 成個山頭都收購咗。 哦，嗰度就細過好多回憶啦，甚至乎即係以前打 war game 喺地下咧，佢有間小食店咧，有個阿姐整撈麵好食嘅，有冇食過？嗰陣時食個撈麵都3蚊。 以前打以前啲嘢計，而家真係唉，花木騰貴。 有冇去過側跟嗰個足球場踢波啊？ 即係嗰足球場。 係啊，佢修道院落翻嚟，斜佬落到盡，跟住士多隔離有個足球場噶嘛，即係青州巴士總站隔離。 嗰、那個冇，我哋多數都係去冚仔嗰個星星公園咯，又係聽聞到有鬼咯。 誒，分享下。 因為我哋中學冇乜，即係冇乜娛樂嘅啦，唔似而家咁啲人有 iPhone 啊，有 iPad 啊。甚至乎 NDS 啊、PSV 啊嗰啲嘢，我哋係欠奉咯呢啲嘢。 係啊係啊， 中意去玩啲户外嘅活動咯，比如打 war game 啊、踢足球啊、打籃球啊。嗰時嗰、那個星星公園咧，就而家嗰個解放軍軍營咯， 係 位置咯。佢係一個沙地足球場嚟嘅。 係。 佢就有一個佢側邊有一間冷屋嘅。 係。 嗰陣我哋成班人踢下波落雨咁樣講， 好耐啊間大屋， 避都邊有佢避噶啦。嗰日又係好漆黑一片啦，係落嗰陣嗰時落雨又夜晚啦。係。咁我哋就又冇燈噶啦嗰度，跟住之後我哋坐咗下，突然間又話好凍咯，覺得有啲 嗰種凍咧，唔係開冷氣嗰種凍，係好似透入去啲毛孔咁樣噶嘛。 係。 係咪啊？因為逢係感應高嘅人都有，阿余博士有冇試過？ 烏博士有冇試過？ 烏博士講上咗有冇試過？ 都有㗎。頭先我咪話去啲聖堂啊，或者去嗰啲寺廟都會有，但係佢唔會話真係凍到即係話透入，即係你頭先所講嗰一種感覺咯，係另外一種咯。 咁啊，唔係喎，但我想問下你喎，你指凍嗰種感覺係點樣先？ 係突然之間毛管凍咯。 啊！ 佢唔係話頭先阿程俊哥所講，或者好似你頭先所講嗰只，即係凍到入肉嗰啲咯。 啊！ 係表皮上面嗰啲凍咯。 係。 係啊。 因為聽聞過嗰間咁嘅冷屋咧，好似有學生自殺過。 知道而家未拆㗎嗰間你所講嗰間大屋。 但係個表皮剝落曬，好核突㗎咯喎。 係。 係啊。 冇保養㗎啦嘛。阿程俊哥仲有冇啲咩可以分享下經歷？ 分享下喺大陸嗰度 啊， 喺大陸嗰個鳳凰古城啦，大家應該有啲人去過旅行噶啦。咁嗰次係我去到附近有個酒店住啦，咁當然係瞓附近嗰啲細型嗰啲三星，唔係嗰啲所謂三星級酒店啦。講緊係哇，嗰陣我自己係瞓一間房，我有情況好似之前烏博士咁去旅行啦，唔知。我入到去瞓覺，咁我開住燈，沖完涼，咁樣電人瞓覺噶啦，休息睇下電視，跟住咧深夜嗰陣咧，唔知點解個窗户定開咗咯，又係啲風吹咗入嚟咯，跟住我成晚都瞓唔到， 出邊有賊入嚟啊？ 又唔係有賊見到人啦，咁係嗰啲係種陰森恐怖嘅風啊，跟住之後咧個門。又成日都敲門啊，跟住 門常開。 哎，之後我覺得，哎，我又撞到鬼啦。跟住之後，哎，真係我真係磁場好低嘅人嚟。 咁啊，而家仲冇撞到咧？ 而家都以前翻工見過咯。 賭場入面？ 賭場入面我又見唔到，都因為賭場啲陽氣咁重。但係我同事又見到咯，分享單嘢就係、是、我同事就。喺度我同事喺度做緊嘢，坐喺度，跟住咧，咁佢係經理嚟噶嘛，佢有電話喺度俾佢噶嘛，之後咧咁樣啊，電視房打電話落嚟喎，跟住同佢講話，點解有個女人坐咗喺張凳度啊，唔玩噶，跟住因為我哋啲人唔玩唔可以坐噶嘛，之後我同事就打俾佢話，冇啊，邊有人喺度啫，跟住之後咧。佢有個侍應聽到個經理咁樣講，嗱聲推咗部車出翻去， 係 突然間就成我哋幾個人都唔係，突然間我同事同埋佢嗰啲可觀啊監場啊喺度，全部都突然間都打冷震咯。 係啊，知咩事啊？ 係嘛？ 係。 好啊，咁啊，博士仲有冇啲咩分享下咧？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啊，咁啊。Halloween 啦，咁啊大家咧就做完節目咧，咁啊出去玩下啦，飲下嘢啦。澳門雖然冇咩玩噶啦，咁啊今個禮拜鬼故咧分享到嚟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即係吊下大家頭先，就唔好做咁耐啦。咁啊下次咧我哋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唔同嘅鬼故啊嘛。 嗯。 好啦，咁啊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拜拜各位。